好啊，大家又到呢个星期六嘅呢个三不管嘅时间啦。咁咧就何荣轩咧就身在海外啦，咁所以咧就呢个节目咧暂时咧都系由我自己一个人顶住先咁样。咁啊，上一集咧就我哋啱啱就系五一六通知发表52周年啦，咁所以咧就我哋讲咗呢个文化大革命。咁今集咧就都同我自己嘅一啲嘅最近参加嘅一啲活动有关嘅。咁我上个星期嘅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我都喺呢个台北，咁咧就主要就系出席一个嘅由呢个卓越新闻基金所策划嘅同埋主办嘅一个论坛，咁咧就邀请咗香港啦、台湾当地啦、就中国大陆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日本同埋韩国嘅一啲媒体人咧，就去两日一夜喺台湾大学嘅一個研討會嚟嘅，咁個題目主要就係講呢個新媒體下邊嘅對民主同埋好嘅同埋壞嘅一面，咁個題目就係叫做網絡新衝擊、社群媒體、假新聞與民主咁。咁大家睇個題目都知啦，就係嗱呢個就係嗰個論壇嘅呢、這個嗰、那個手冊嚟嘅，其實咁咧就我負責 present 香港嘅情況。咁今集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對呢個題目嘅睇法，即係話網絡媒體、新媒體嘅發展到而家啦，咁究竟對民主制度嘅影響嘅好與壞咧？咁就我自己負責 present 嘅咧，其實係講網絡與民粹主義，咁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咁新加坡同台灣嘅朋友咧，就同馬來西亞嘅朋友咧，反而更加多係從一個即係網絡社交媒體、新媒體怎樣去衝擊那個獨裁和個民主的體制。我就香港的情況是挺特殊的，其實一方面呢，它當然在反國教運動、跟著之後的網媒的發展呢，大家看到其實獨裁的政體越來越伸隻手去控制香港的主流媒體的時候呢，新媒體成為是一個即係挑戰呢個權威嘅工具啦，或者係真係喺個社會裏邊將嗰個即係實況去反映出嚟咁，咁亦都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嘅呢個。咁但係我自己咧討論更加多嘅咧，其實就係佢嘅另外一面，就係民粹主義嘅作用。咁啊，民粹咧嗱，呢個字本身好多時大家以為係負面，其實唔一定嘅。民粹本身係冇一個所謂價值嘅判斷喺裏邊，究竟佢係好定壞，即係表達一種嘅政治嘅形態。咁呢個形態係咩咧？就係、是直接訴諸於群眾，而呢個群眾本身咧係對精英嘅政治精英嘅一種不信任。咁喺呢個新媒體崛起之後咧，其實喺歐洲、美國咧都已經係廣泛地受到討論呢個 populism 民粹主義嘅問題啦。包括係喺英國嘅，特別係上次嘅脱歐公投啦，好多人亦都係視為一個民粹主義嘅勝利啦。包括係呢個 Donald Trump 啦嘅喺美國大選裏邊嘅勝出啦，打敗呢個 Hillary， 亦都係被視為呢個美國民粹主義的抬頭。咁歐洲更加犀利，其實香港真係冇乜留意，奧地利啦、丹麥啦、荷蘭啦等等咧，呢啲國家嘅大選裏邊咧，其實係好多時候都係由一啲嘅右翼啦、反新移民啦同埋民粹嘅政黨去上台執政。咁民粹嘅意思其實佢冇分左同右嘅，其實即係冇所謂話，其實左有左嘅民粹，右亦都有右嘅民粹。咁反而咧就係我哋更加側重嘅咧，就係呢種係一種嘅政治嘅形態。剛才我講了幾個特點，第一反精英，覺得政客不可信任，這些政治精英全部都是妥協的，不愛當地的地方，去到緊要關頭會出賣他們的群眾的利益，所以我們強調就是群眾要直接行動，直接動員起上來，這樣這個就是我們所理解的一個我對民粹主義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跟互聯網的新媒體有關呢？因為互聯網新媒體正正也是改變了在媒體裏面嗰、那個權力關係。以往我哋所理解嘅傳統媒體，因為我自己都係傳統媒體出身，喺一傳媒工作咗一段時間，咁咧就權力喺邊度咧？除咗老細之外，就喺新聞工作者手上。我哋通過一啲所謂嘅新人專業操守啊、新聞價值判斷等等呢啲嘢咧，就係扮演一個所謂嘅守門人嘅角色，就係由嗰班精英去決定究竟公眾應該邊一啲嘢係知嘅。哪些东西是不需要知道的，而知道的里面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是不重要的，那么我们就是所谓的守门人了。 因為正正就是我哋報導與唔報導，或者點樣報導嘅方式咧，係影響緊公眾嘛。所以呢個就係叫大眾媒體。大眾嘅意思是受眾係大眾係 mass 嘅，但係發放呢個消息新聞嘅係精英嚟嘅。咁、那個權力就當然係掌握喺精英手上啦。譬如紐約時報嘅 editorial， 佢可能對美國嘅大選有好重要嘅影響啦。因為佢哋會睇就係話，我點樣去向公眾描述呢個候選人呢 ？Donald Trump 究竟係咪一個值得信賴嘅人呢？等等。咁以往就因為我紐約時報就係影響咗廣泛嘅東岸嘅一啲美國精英嘅對政治嘅睇法，從而通過佢哋再影響公眾點樣去投票嘛。咁所以咧就係話佢哋就舉足輕重啦。呢個唔同政黨候選人都需要咧，就去同呢個紐約時報嘅呢啲編輯咧去打交道，去影響佢哋嘅判斷，從而希望佢哋企喺自己嗰邊。咁但係咧，新媒體時代係咩咧？個權力關係倒轉咗上嚟。我當時創辦呢個主場新聞嗰陣時咧，就諗咗句口號，就係叫人人黎智英，日日鐘庭耀。咁點解咧？就係因為每一個人都係掌握住自己嘅媒體平台，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去發放佢點樣對呢個時事嘅睇法。基本上佢都係一個公民，同時亦都係一個新聞嘅發布者，已經冇咗所謂個精英。作為一個掌門人，他通過一些學術的訓練、知識的訓練、修養等等，去幫你去做守門人的角色了。當人人都是黎智英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新聞工作者來的。日日鐘庭耀的意思就是說什麼呢？那個不同的人在社交媒體裡面發放的對那些新聞的看法，其實就是每一天的民意調查來的。一個新聞其實它的 viral 的程度有多大，新聞工作者都沒辦法抗拒。譬如你看到那天这个礼拜推到上头的，其实在苹果日报里面就是这个真的上头的马逢国200个 mil 的这个 gel 头硬强行上机搭躲议员身份和这个绿色林天福，那就一路推推推推到那个上去头版新闻咯。这个就是所谓的民意的力量了，就是说民意调回过来，从来就不是变成以前就是由个精英新聞工作者去告訴你聽你要知道什麼，現在就不是了，我告訴個新聞工作者聽我們想你看什麼，所以他就跟著就去再追問馬逢國，然後馬逢國半日之後就道歉咯，正正就是那個就是群眾的力量了，一個民意的力量了。那究竟他好還是壞呢？我覺得其實是看他怎樣用那我就最舉了幾個例子，其實就是這種民粹在那個香港對香港的政治和那個社會運動的影響。首先就是講一個叫左膠的concept，究竟在網上對左膠的口誅筆伐是不是一種民粹呢？其實我覺得是，亦都是反映到一些群眾對社運的精英，或者政治運動，或者政黨裡面的精英的一種反彈和不滿。左膠在香港的context是什麼意思？就是一些信奉社會學理論、社會運動的理論、甚至是政治的一些精英的看法，然後呢就去到呢就脫離了實際情況，變成一個膠人，就是說呢是離曬地了這樣。譬如左膠就是階段性勝利、很多時候就是不敢去真正的勇武抗爭，或者是去挑戰政府的底線樣。很多時候就是妥協，所以呢就包括對這個民主派的批評，就是民主回歸30年來一事無成咁樣，咁而構成咗呢個所謂嘅反左膠嘅論述。而喺社運裏邊咧，就係經常就係會階段性勝利之後就會出賣群眾啦，然後散水啦咁樣。咁而喺呢個中港矛盾裏邊，左膠係咩咧？就係大愛包容啦。好多時就係背上一啲嘅所謂嘅呢啲左翼嘅核心價值理論，去認為就唔應該歧視新移民啊，應該嚟到即係俾融入社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我記得雨傘運動期間已經在網絡上面，或者在佔領金鐘或者旺角的場地裏面鋪天蓋地都是提防左膠啊等等這些即海報出現。之後在網絡到今天仍然是用包括陶傑的專欄等等，都很多時候都是用一種的嘲笑嬉笑怒罵的角度 去批評這些的大愛包容啊，或者是一些社運的 一些傳統社運人士的看法。我覺得這種的社運人士的看法不是因為他們教，而是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的在那個運動裏面代表一種精英對核心價值的看法。譬如我們不可以純粹講利益，我們也要講理念，講理想。都因為這樣，很多時候就是講平權，講公義等等，而就被批評為就脫離個現實的情況。而你看在英國脫歐或者 Donald Trump 的競選裏面，不過在香港的勇武抗爭裏面就更加強調一種情感的關係，就是說我直接代表大家，我們是愛這個地方的，美國優先，香港優先，是本土的，我們不會給大量的移民入來，我們也不會令中國不斷流失去中國大陸，所以我們要即令到中國知難而退。這種是有少少民粹色彩的一些政治綱領，就是不需要一套很複雜的一套政治論述去怎樣建立一套的所謂的政治理論去帶領國家發展，而是說我們看群眾要什麼需要什麼，我就是你的利益的代表。所以很多時候就問本土的利益在哪裡先，然後才決定個立場，然後才到個政策。這種這樣的民粹傾向呢，我覺得是跟新媒體的傳播有關。新媒體令到很多呢，以往你譬如很簡單，我對政治有看法，我寫封信給這個 letter to editor， 寫給這個紐約時報的總編輯，告訴他就是說這些這樣的敘利亞難民應該一個都不收，應該全部拉出公海。但是你對那個報紙的編輯來說，他覺得這些這樣的言論太過極端了，在他作為一個守門人的角色裏面呢，就已經將這些東西篩走了。但是今時今日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放自己的訊息的時候，有自己的 Twitter， 有自己的各種各樣的媒體平台或者其他的平台裏面去表達意見的時候，反過來呢就他們反而就調回轉，就將這些所謂守門人的觀念拿來大批判，就變成了一種的壓力。所以在西方來說，在歐洲和美國的政治來說，都出現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希拉里敗選呢，我覺得是一個分水嶺來的。其實因為奧巴馬希拉里的民主黨呢，其實代表一個理念型的政黨，即是他有一個在人權、啊、正義等等問題裏面優先的一個角度，而不是說純粹考慮自己國民的一個利益，調回轉是因為個信念而去說服國民去接受那樣東西。但是 Donald Trump 就不是了，我看看我自己的所謂美國人優先的利益在哪裡先，然後先至決定的政策。那這種呢，在符合新媒體的傳播的方式，我覺得是他開發了一些傳統對政治冷感的人，因為左膠的論述或者是這些精英的政治論述是相當之艱辛的，有時候即係好似嘅社會學理論啊、社會運動嘅理論啊咁樣，即係唔係一般人可以容易參與討論嘅嘢嚟嘅。你一定要掌握某一種嘅技巧啊、語言嘅修辭啊、概念啊等等咧，先至可以咧係參與個討論。但係Donald Trump 嗰種方式係咩咧？就係一種訴諸情感啦。你係咪愛美國先？係咪美國優先、美國第一先咁樣？咁如果係嘅話，台灣其實在90年代一樣，我記得那時候去台灣參加參觀選舉，見到候選人都是這樣，是你是愛台還是賣台先，即、就是一種所謂的本土利益優先。而香港也是一樣，但是這件事我在個會上的 presentation 就沒有作一個結論，究竟它對民主政治發展是好還是壞的。為什麼呢？我就擺了兩張圖出來，一張叫做民主抗共，一張叫做民粹抗共。這個也是我這幾年來呢一直思考的問題。民主抗共就很明顯了，就是這個民主派三十年來的一個理論框架，由這個1984年開始我們爭取民主基本法高山大會，一直到89年的爭取中國民主，然後之後投入香港即、就是英國所策動的這個代議政制發展，第一次1991年的立法會選舉，包括我自己在內都相信通過選舉建立一個民主的一個分界線，一個壁壘，是阻礙著一國那個權力入侵香港，因為你有民選的議員在代表民意去實踐的意志，所以中共也很難去予取予攜。當然我現在要修正這件事，特別是 DQ 案之後，他真的可以予取予攜，只要他硬硬來不要面子的話。所以呢，就民主抗共究竟的實踐是怎樣呢？現在互聯網上其實都有很多人有一個討論， 就是覺得一種講法就是本土派就是覺得民主運動三十年一事無成，因為你即使跟共產黨妥協都好，在這個即係2014年的即係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裏面講得很清楚啦，即係話嗱，蓋揭中原來就是那個假普選嚟嘅，咁結果你再行落去可以點行咧？咁而香港亦都冇辦法喺通過妥協同共產黨妥協嘅情況底下，建立到一個真正嘅民選嘅議會嘅監督政府，反而共產黨就 buy time 一路咧壯大呢個建制派嘅力量。用你的方法去打敗你，但是他又在一些重要的關頭更改了制度，包括當時的籌委會劉少佳的建議底下實行一個所謂的比例代表制，將那個單議席單票制改變，然後呢令到議會分裂，黨派林立，而中聯辦在後面就可以如取如攜，不是只是民主派分裂，建制派都分裂為幾個板塊，政府不夠票，唯有求助於這個中聯辦，而中聯辦就是栽培人出來參選，然後就向他效忠，所以慢慢就變成一個黨委的書記，控制了特區了。這個就是實質一國兩制操作的時候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個理念的問題。這種的所謂民主抗共，我覺得我自己的反省呢，可以這樣說，我是承認在現實上已經失敗了。究竟怎麼行呢？這個一會兒先討論。為什麼呢？我就說你剛才看到幾樣東西。當中共佢唔再去守嗰個嘅規矩，人不要面，天下無敵。你諗下佢釋法 DQ 都可以咁樣夾硬嚟，而家甚至擴大到去將個 DQ 擴大到去呢個區議會選舉，去阻止某一啲人嘅參選。我相信香港社會係需要一個大嘅辯論，究竟議會民主、議會政制係咪仲可以發揮到抵抗中共干預嘅一種方法咧，一個方式咧？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個永續的選舉，繼續是當一份工地回來。我相信很多年輕人都有這種這樣的批評，對於泛民某程度上是成立的，我覺得，但是原因不在於他們，我覺得，而是因為共產黨走數。那你說你可以逼共產黨走數，用什麼方法逼？坦白說，是吧？你看梁天琦，你看旺角騷動那個後果，他一個最大的獨裁體制，一個最強的專政機器，全球最多的黨員，你如果用暴力抗爭，即是說你用你最弱的撼他最強，個後果就會粉身碎骨。如果不是的，你只有一個 engagement 的選擇，就是跟他談。但是你怎樣跟他談呢？你自己內部分裂，香港這一制裡面都有建制派從中破壞，是站在對家那邊來夾民主派，所以是一個相當艱難的局面。而呢個艱難局面去到今日咧，佢亦都根本去到就不顧廉恥嘅地步。DQ 案就係咁嘅情況。咁所以通過民主選舉去捍衞香港嘅自治呢一個諗法，我自己都放棄。喺今次我喺台灣嘅研討會裏邊，我就話民主抗共其實呢個係一個終結。咁究竟當新媒體起嚟？香港年青一代有一種強烈的本土意識，香港人優先的意識的時候，這個可不可以成為對抗中共干預的一個方法呢？我覺得會個衝突會越來越嚴重，這個是會成為一個主導的旋律，根本就不是這個對普選的爭拗。這個就很 depends on 政黨他們可不可以覺察到這個改變。我相信很多年青人已經表達了這件事出來，但問題就是很多政黨仍然覺得那裡有歧視性的色彩，很多時候覺得不是一些符合核心價值的東西，而抗拒這種本土的運動，所以變成他們的政治主張沒辦法 articulate 成為一個綱領去團結更加大的人。而我相信香港從政的人，只要你不是建制派的，都要認真地去思考民粹抗共這件事。我所說的再開宗明義說，這個不是負面和正面，可以是一個工具來的，其實即是說當內地的人不斷去 abuse 香港的制度，包括官方有官方的 abuse 釋法啦、DQ 啦，是吧？甚至去到區議會的層面，甚至說結束一黨專政都不行，都違反基本法，簡直是去到已經無法無天的地步。另一方面就是內地人去 abuse 香港的制度。我在之前的節目政治咖喱飯都說過，無論是西洋菜街的表演場空間、公共空間， 其實是被大媽加上本地的社團勾結，然後將它變成一個變晒質的一個地方，然後最終區議會剷了它，連一個大家搞活動公開論壇的地方都沒有了，是吧？假和尚雍正徵那個打假的佛門警訊等等，這些行動亦都是因為太多這些內地的僧人來香港賺食 abuse 香港的一個相對寬容和有同情心的社會，賣身葬父的乞丐亦都是利用香港人的同情心慢慢改變了香港人的性格，原本我們是同情弱勢的人，但因為太被人騙得太多，看到這些這樣內地的乞丐幫來到的話，我都不相信他們了，我錢都不給，就算是真乞衣我都不給了。好了，跟住大媽大鬧法庭，在內地將法庭拍到的相當打卡尋幽探秘，專門聽那些強姦案非禮案，然後拍完之後就放上網，這種這樣的惡劣壞品味的行為，其實是劣幣驅逐良幣。這個的矛盾我相信是比起政治上的矛盾是來得更加尖鋭，因為那個是很貼身的。其實很多人去到旺角行人專區行都不想行，根本是特別是我認識很多年輕人都覺得，喂大佬 bad taste， 那些這樣的鹹濕哥在那裡賣肉啊，這些東西是你左膠跟我說喂這個藝術表演不應該分階級，對不住，真的我們都不接受這個理論，我覺得任何公共空間都需要一個政策去管理的。其實所以我就是說這個是生活層面的東西，生活層面的東西那種是很直接的感覺的，那種直接感覺當它變成一個政治主張，精英就會說你是民粹主義，但是我覺得這種民粹主義的而且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動香港人抗拒中共干預的一個力量。你看到特首那麼軟弱，記者在北京在四川被人打不出聲，然後看到西洋菜街搞到這樣就一鑊鑊翹起了剷了他的算數，然後對於這個大媽大鬧法庭的法官是這麼包容，這樣跟他在那裡就是這麼輕鬆地對答，而不是叫警察去拉他們調查然後起訴這種這樣的現象，我相信是會令到很多人更加抗拒和內地融合。那你說這種的情緒起碼一段短時間裡面是碰那個衝撞會更加厲害的，這個事實上是因為大陸就是另外一種民粹，就是民族主義利用所謂的強國崛起民族主義，要求香港人徹底咁樣咧臣服喺呢個一國嘅呢個權威下邊，去變成係一個嘅即係擁護共產黨永遠執政嘅咁樣嘅情況。呢、這個就係喬曉陽嚟香港所講嘅説話。咁佢越國歌法好、國旗法好，越行得急進嘅話咧，包括 DQ 案、DQ 好，佢會碰觸呢種嘅因為內地 abuse 香港而產生的本土的情懷、情感，那種情緒是會更加激烈。當然它未必會變成好像佔中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或者是佔領運動，但是我覺得那種的潛藏的衝突呢是會導致到下一次更加爆發的時候的，無論是騷動好或者是更加嚴重的。其實現在你看不到有個解決的問題的跡象，這個新媒體是大家會慢慢慢慢現在就會等著的是什麼呢？除了梁天琦之後有沒有一個人領袖的人是可以將這些的所謂的本土意識將它提升成為一個政治的綱領，但是又沒有碰觸到，或者你表面上是沒有逾越到共產黨的底線，就是香港獨立。本土運動和香港獨立不沒有必然的關係，其實它有相近的一面、親近的一面，因為你本土的意識、本土的情懷、本土的感情，強調自己是一個民族等等，這件事很容易就會推論到它一個就是城邦建國這件事。但現在共產黨就說此路不通，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得到了。其實在此路不通之下應該怎樣呢？有些人就說應該文化建國，只是保護香港文化，或者強調香港人的身份。好了，你看到這個的而且確是有一個的趨勢的，包括母語教育，廣東話是不是母語的問題呢？這個為什麼會一石激起千重浪呢？正正就是切合了剛才我所說的那種香港人越來越重視自己的本身的文化的身份有關。而我相信特區政府的官員是沒有那麼足夠的 RAM 的腦袋裡面是理解這件事，他只會謹小慎微地去 toe the line 不要逾越共產黨的線和什麼呢政治正確追求。即是說中國香港位於中國南方都是不對的，有分離意識，這樣是去追求一種的政治正確。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無論他派多少錢都好，4000、6000、8000通派都好，是沒有辦法提高到香港政府的民望的，特別是在年輕人的眼中，他們需要的其實是一個挺直腰骨站起來的特首，而不是說一個打工作揖的妹仔。而正正就因為特首太過走精扁去揣摩上面喜歡還是不喜歡，很多時候是需要表態的時刻呢就不見了影，包括是記者被毆啊等等這些情況，只是說譴責都不敢提。而很多時候去到這些中港的衝突在社會層面的事呢，政府就甚至有時你看到執法部門是選擇性執法的。我經常都說最大的不公義就是你看到這個姓唐唐林寧在法院大鬧法院這件事裡面，其實法庭裡面陳慶偉審緊的就是藐視法庭案，旺角清場那時候的藐視法庭案，這個就是荒誕的地方。你看到同樣藐視法庭，為什麼那些人就要這樣施以重罰，而這個這樣的人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內地遊客來去偷影法庭，甚至是 send 那些陪審員的相片去司法機構去恐嚇的時候仍然是不執法的呢？我相信這些衝突將會越來越厲害。所以我的看法就是這樣，新媒體是令到香港產生一種民粹的傾向，但這種民粹傾向在香港獨特的一個 context 下面，它可能是取代了民主抗共的一個框架的論述，但是它有待發展去提煉出他們的政治主張出來，而這個政治主張本身是不會碰觸到共產黨的底線。那你說他的底線會不會收呢？會。你看到梁振英所說話，你反對大灣區等於獨港，你已經看到他們是會將這個這樣的紅線一路一路收窄的，而個衝突面將會越來越大，甚至是如果叫出結束一黨專政都是不行的話，那我相信是更加會助長年輕人的一種民粹傾向的運動。但是在一個研討會裡面有幾個國家的 present 的 case 呢，我覺得都挺有趣的。其實那我先我們休息一陣先，因為今天那個喉嚨都不太舒服，就需要休息喝啖水先，然後回來我們講一下就是韓國的一個新聞機構，我覺得都相當大的鼓舞的對我們來講。我們先休息一陣先。 好了，今天呢當然是木槿花有新的貢獻，那我就是介紹給大家的厚切一家家韓牛餐。第一就是有我們那些名貴的堅持，咁第二咧就做湯啦，咁湯咧呢個超級蒜蓉湯好飲嘅，呢個咧就辣少少嘅韓國湯，咁兩款咧就揀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呢個咧就牛柳啦，呢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然後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是非常名貴，可以是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了，吃到這裡你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這些是用 Top Round 做的牛肉，那個鍋氣非常好吃的，這個是堅持炒飯。然後還有我們韓式的 dessert 的，好了，你可以叫多一塊這個牛柳或者肉眼的，其實咧就係即係加多380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